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利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巩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二集，迷雾重重。 一代丽人林兰之死，引起了八零三的深深思索。技术员小琴和法医老杨同八零三谈了各自的看法。 房间里，四周窗户是关着的，没有闯入现场的痕迹。 嗯。 那么凶手一定是通过房门进入现场的。老太没有脱衣服，按照常规解释应该是死在睡觉前，床单很平整，看来老太是在被害后被放到床上去的。 那么桌上的那杯白开水， 看上去没有喝过。杯子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但是在烟缸里却有一只没有吸了几口就被掐灭的烟头，这也许是凶手留下的。 哎，杨法医 啊， 你看， 这是机械性窒息死亡，颈部有明显的掐痕，不过我还发现了不大明显的捂痕。 捂痕？ 对，就是凶手在掐颈部之前曾经采取过捂嘴巴的动作， 先捂后掐，然后再放在床上， 应该是这样的。 803，我是沈西，我是沈西。 什么事？请讲。 丁春这小子不知道混到哪儿去了，一时没法找到。 通过任何途径，一定要找到他。我有预感，这小子肯定知道些什么。 这我明白，我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的女朋友。 随便你怎么找。哎，我说沈西。 啊。 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老实起来了？这个不用向我报告吗？ 因为我也有种预感，林兰从前是个模特，丁纯的女朋友也是个模特，就是昨晚电视里的那个蒙妮，她们都很漂亮，这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啊，是这么回事。明白了，按你的想法去干吧。 OK OK。 夜晚，在新兴舞厅里，沈西和刑警小邢装扮成一对情侣，坐在一个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们注视着舞池中央。 哎，沈西， 你昨晚还在弹琴蒙你，今晚就让你逮着了， 哼， 运气真不错，像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这场约会似的。 这倒也是，天赐良机嘛，哈。 哟，你看， 嗯， 蒙你和那个老外还搂得那么紧。 要是给丁春这小子撞见了，非揍他不可。 不知道803他们找到他了吗？ 这不用担心， 嗯， 这小子准是又去打麻将了，会找到的。哎， 嗯， 你想办法去请蒙你过来，到隔壁休息室。 OK。蒙你小姐，我想找你聊聊。 怎么，想跟我抢生意？有本事找别的老外去。 怎么，你不想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公安局的。你们，我今天是第一次。 这个我不感兴趣。 那你 走吧，还等什么？ 蒙妮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跟着小邢离开了舞场，来到了一间休息室。 啊，蒙妮小姐，当代著名的时装模特，没想到也跟老外混上了啊！对不起，搅了你们好事了。 找我干嘛？ 我们只是想打听一下，你昨天晚上参加完表演之后上哪儿去了？ 昨晚？ 对。 有必要回答吗？ 你说呢？ 到男朋友家去了。 嗯，说下去，说下去，干什么去了？ 这难道他…… 别装模作样，干脆点。 你们总要让我知道，你们问我这些问题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铃兰。 铃兰？ 他死了。 什么？死了？死了？他真的死了？他真的死了？ 你的男朋友丁纯在哪儿？ 不知道。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 昨晚在丁纯家。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都快12点了。 嗯， 我情绪不好，丁纯又骂我发疯了。不过他说他一定要去找老太说说情，尽量让我出国。 你下楼的时候老太睡了吗？ 灯亮着，房门也没关紧，里面好像还有其他人。 你看见了？ 没有，听见声音了，是个男人。 哦，听见说什么了？ 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蒙妮，你平时同铃兰交往的时候知道有谁跟他关系比较密切？ 嗯，电子研究所的一个老头。 老头？ 在我眼里是个老头，不过他可能只有50多岁。 他叫什么？ 王向宇。昨晚我从后台出来，还见他去找铃兰呢。 昨晚你遇见他了？ 嗯，是的，我还告诉他铃兰不让我出国的事呢。 那么昨天晚上在铃兰家的会不会是他呢？ 嗯，不像是王老头的声音。 嗯，王向宇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谁会跟他怎么样？ 你又邪门了。 哦，我是说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是在林兰老师家遇见过他几次，还有我们每次表演他总来，当然他是看林老师的。 嗯，懂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希望林老师不是丁纯干的，这样我也 放心了， 至少可以跟我没关系了。 这很难说，蒙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别在这儿鬼混，要当好一个时装模特不容易， 做人就更不容易了。笑什么？就凭你这副模样还代表中国出访？羞耻都不懂。哎，别一下子装出这副可怜相。交给你一个任务，尽量回忆你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说些什么，什么口音，大概的年龄，能记住一两个字也行，明白吗？ 嗯，明白了。 我会再来找你的，但愿不是在这种场合。 哎，803来了。 啊，803。 嗯， 蒙你昨晚和丁纯见过面，现在不知道他的去向。 哎，蒙你，你慢走。据我所知，丁纯是个赌徒，你不会不知道吧？他平时一般在哪个赌窝？ 好像在西田路50号的阿花家里。 那好，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们。嗯 嗯， 沈西，走。 好。 胡了，拉稀胡啊！ 有我小子，他妈的，你这小子拉稀啊！老子清一色都摸在手里了，你他妈碰什么碰啊？还要放冲啊？ 就是。 行了，陈呐，我不知道让你给搅了多少副好牌了啊！你他妈连感觉都没有。 哎呀， 好了， 再，重新来过啊！重新来过， 来， 哎，妈的，谁呀？谁呀？ 赶紧把这手抬！ 哎，有，快，抬不下 了，对吧？ 抬不下，快！ 啊，我你们 是啊，又是你们这帮赌棍呢啊！看来你们非要去改造不可。 不是，我们是小来了， 小来了啊！台布下面这点钱可真够意思啊！诸位怎么样？请吧。 哎，好，那我们走了，谢谢。 丁春， 啊， 你留下。 为什么？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开个票吧，罚多少？ 给我放规矩点。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哼，罚款不是我们的事儿啊。 见鬼，你们一定找到蒙妮了，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并不重要， 找了他一天了， 可他也找你一天了。 哈，两人倒还挺关心的，结果一个在赌场，一个在舞场。 啊，他没事吧？ 你说他什么事儿？ 我们家楼下那个老太死了，他和蒙妮。 说干脆点啊。嗯，刚才那股子狠劲儿哪儿去了啊？说呀。 啊，原来你们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呀。这 说下去。 其实我别的不怕，我就担心会不会是蒙妮干的，如果他没事儿，我也放心了。 你们两个倒像是串联好的。 哎，不，哎，昨天晚上他离开我们家以后，我就再也没碰到过他。 嗯，你昨天晚上去找老太干嘛？ 还钱呀，是我欠他的钱，这日子早就说好的。 那么今天早晨又是去还钱？嗯， 那不是。我想找他去说个情，蒙妮是不是能出国表演啊？全是这林老太太说了算。我怕老太太一大早就出去，所以一晚上都没睡觉，结果她死了。嘿，这下蒙妮啊，出国也没希望了。 那好，丁春 啊， 今天晚上先到派出所去，把赌博的事给了了啊。 嗯 嗯， 这几天你给我在家好好待着。我不希望在赌台上再跟你见面，听见了吗？ 那好，没事了， 有事儿会找你的。 走吧。 在林兰的遗物内，发现了好几张借条。 嗯，这在情理之中。 这林老太生前一共借给别人14000多块， 真他妈的富啊！啊！ 其中有一个叫王向宇的， 一共借了8000块。 哦， 刚才那个丁纯， 嗯， 借了2000。哦，对了，昨天那个老太太还勾掉1000，也许是那个丁纯还给老太太了。 老太太记账还是蛮及时的嘛。啊，803， 嗯， 听说王向宇是林兰家中的常客，而且林兰在邻居面前又从来不提起他，邻居们只能背后悄悄议论这个王向宇。 是啊，这个王向宇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嗯， 走，咱们一块儿去摸一摸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好。 第二天一早，在西城分局局长办公室里，汤锦义在向局长顾慧汇报工作。 林兰这案子很棘手，局长， 嗯， 像是内行人呐。 哦， 应该说凶犯一定是个很老练的家伙，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啊，那是据803的意思呢？ 803认为凶犯同林兰肯定相识。局长，我也比较了解林兰，这老太不该有非要杀死他这样的冤家呀。再说老太的为人还是比较随和的，我曾经在 哎，顾局长， 哎呀，803呢， 你好， 坐吧坐吧， 好，坐。 我刚刚还提到你呀。 嗯， 小汤正在谈林安的案件，瞧专家就来了。 哎，顾局长，你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能说话了。 哎，这算什么话呀，专家就是专家嘛。 803 啊， 在这24小时之内有何进展，需要区局干什么尽管提啊。 哎，对，我已经让分局刑警队啊全力配合。 哎，顾局长，还是我们来配合吧，你们是地主，情况比我们更熟悉。再说林兰的社会关系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要想掌握这么一个绝代佳人的全貌一定是很困难的。 嗯，当然存在这种可能啊。 还有林兰常常慷慨地借款给别人，有时候金钱的诱惑力是难以估算的。 嗯， 还有一条就是林老太的隐私，她内心的秘密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一一地摸清楚。 嗯，那眼下掌握了多少？ 嗯，现在还谈不上。 派出所已经通知他女儿了，可能今天就到。 哦，是吗？女儿？嗯，也许有用。哎，局长 啊， 技术上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老太死于子夜前后15分钟。 哦， 嗯，哎，这样吧，我们立刻送一份鉴定让您过目。 哎，803，有你牵头，我这个老头还有不放心的。 局长您客气。 应该放权了。这不，你的老同学汤锦义已经挑起这副担子了。 哦，真是你顾局长有眼力啊。 哎，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小汤啊。 嗯， 如今是你们的世界呀。 那好。哎，老同学，目前唯一的线索是在林兰的相好身上。 相好 啊，就是林兰的那个情夫叫什么，王向宇。 哦哦哦， 而且王向宇跟林兰还有经济来往，恐怕数目不小啊。 哦， 案发的那天晚上他又跟林兰见过面。 哦哦，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邻居张大妈向我反映过，这个王向宇案发时曾在围观的群众当中出现过。你们找到他了吗？ 嗯，我们正在找。 哦， 如果案子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跟你联系的。还有，我希望地段派出所也帮助查找一下，最好能够发现一些林老太不常被人发现的关系或者说是事件。 明白了。 嗯， 反正同老太太有牵连的人或事，我们都会努力去查的。 那好。有老同学的帮助，破这个案子

王向宇的失踪着实困扰着一向极为乐观的沈西。或许是一种直觉迫使沈西独自一人跨进了丁纯的家门。正闲得无聊拿了本武打小说在消遣的丁纯，一见沈西站在了门口，不知该热情还是冷淡。 哟，真的找上门来了？ 对。 怎么称呼您啊？ 小沈或者沈西都可以。 啊啊，随便坐随便坐。 好， 昨天晚上还好发了20块，毛毛雨。 是啊，20块和1000块相比当然是毛毛雨了。啊， 1000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哼，没主了，你该还给谁呀？ 哟，你们可真厉害啊。哈，老太太留条的，留条的，这个你们有办法知道。不过我丁纯绝不是这种人，1000块摔在地上还没我放屁响呢，我会还的。 是吗？ 哎，我丁纯做人情是情，我是我，再说欠死人的钱不还，不是在倒我自己的霉啊。 嗯，但愿如此，只是不要把你这条命老压在赌台上，到时候又要由我们来收场了。 放心好了， 沈西 、我不再赌了。老实说，凑笔钱做生意也用不着看人家脸面过日子，你说是不是？ 像你丁纯这种人还要看人脸面？ 嗨，你不知道啊，问人家开口借钱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再说了，蒙妮的开销我的开销哪里来啊？真的逼急了去偷去抢啊，那个时候你沈西就不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我了。你说是不是？ 心里明白就好。 哎， 你说林兰常和那个王向宇来往，你跟他熟吗？ 在老太家里见过他几次，不算太熟。这个老头子啊阴阳怪气的，反正啊，这是他们老头老太的事情，一个丧夫一个缺妻，两头一捏不是有夫有妻了吗？ 啊，老妻少夫啊。 你别笑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嗯， 老太别说70多岁啊，我听说他在50岁的时候啊，还有20多岁的小青年想跟他 跟他什么？ 那个呗。 哈哈，看不出你丁纯说话还懂含蓄啊。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们是吃公安饭的，不好意思。 那么老太平时待人怎么样？ 哦，那是正宗的客气啊。不过这还要看是谁到他家里。 什么意思？ 哎呀，我是说啊，老太待人是按规矩档次划分的，外表上你看不出来，一进门坐下你就晓得了。 哦，是吗？ 他呀，亲戚朋友来了肯定是冲杯咖啡啦，开罐饮料啦，一般朋友呢绿茶招待。如果是他不欢迎的人上门呢，对不起，开水一杯一点面子也不给。 那么你去呢？ 这就不好说了，邻居嘛，还讲究这个。 好，那个王向宇呢？ 王向宇，没注意，至少是杯绿茶吧。 哦，哎，您能想办法找到王向宇吗？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怎么？ 你们吃这碗饭还用得着我啊？哎，哦，对了，这个老头啊有时装表演，他肯定要去看的。 哦， 蒙尼亚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他今天晚上去表演，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老头啊。 是吗？哎，你跟蒙尼打声招呼，让他给我搞2张票，就说我去看他的表演。 这一句话没问题 啊。咱们说定了啊。 哎， 夜晚，沈西和女侦查员小邢像一对恋人似的来到时装表演大厅，观看时装模特的精彩表演。丁纯坐在最前排，也在观摩。 哎，但愿王向宇今天也能来。 是。哎，小邢。 嗯。 你说王向宇真的来的话，是来寻找那失去的身影呢，还是来看梦呢？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处在更年期的男人，他的心理状态我可摸不准。 哎，我想， 嗯， 如果他是凶犯，那么他就不敢再来。 为什么呢？ 嗯，不为什么，这是我的直觉。 如果他不是凶犯呢？ 不是凶犯，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来，也许不来。 照你的逻辑，他来了，那么林兰肯定不是他杀的。 不要带句号，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来，那么他也许是凶犯。 有你这么推断的吗？真自私。哎，沈西， 嗯， 你瞧，谁来了？ 谁啊？ 西城分局的汤助理。 哦，他来干嘛？啊，跟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去找找他吗？ 不不不，也许他有他的干法，咱用咱的路子，不要互相干扰了。 那倒也是。哎，你瞧， 嗯， 他打扮的像个做生意的。 哎，便衣嘛。 看，蒙你登场了。 哎，瞧， 嗯， 汤助理看的都着迷了。 你看丁纯吧，他看的才着迷了呢。哟。 哎， 不对呀，丁纯人呢？ 是啊，人呢？啊，在那儿呢。 在哪儿？ 哪呢哪？哎，王向宇也来了，看见没有？ 嗯 嗯，他们两个谈的挺热乎。哎，老头怎么走了？快，你跟着他，但是别惊动他。 好嘞。 这么快就出去了，表演才刚开始呢。哎，丁纯，这老头上哪儿去了？ 不晓得呀，他说他想休息一会儿。 他向你打听林兰的事儿吗？ 谈不上打听，他好像很清楚。 是吗？ 他显得很难过， 嗯， 很痛苦，好像有点绝望。 嗯。 特别是他不愿意看到蒙妮出场，所以蒙妮刚出场他就走了。 哦，哦，碰到蒙妮问个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哎， 此刻在刑侦队八零三的办公室里，八零三正同林兰的女儿林静谈话。 你母亲突然遇害，其中必有原因啊，可这个案子显然不属于抢劫财物引起的。我想女儿也许对母亲生前有什么不快之事，或者皆有怨恨的人有所了解。 这 当然了，这会引起你不愉快的回忆，但是为了尽快的查破这个案子，我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呀。 配合？人都死了。 正因为人死了，我们才有必要了解。 我母亲生前没什么秘密可言，请原谅。 也好，我们只是想得到你的帮助。看来 不是我不愿意帮助，又是 怎么了？ 没什么。哦，什么也没有。我母亲生前很清白， 这一点我完全相信。 但我不愿意在她死后，她被人无端的猜疑。我太累了，请原谅。 啊，也好，你先回家休息吧。如果有可能，我明天上门拜访，不知道你 行。 行啊，但我不希望再有其他什么人来打扰我。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用车送你回家。 嗯， 请吧。喂，我是803。 803，王向宇的行踪摸到了，他正在看时装表演，小邢正跟着他呢。 有什么突破吗？ 谈不上突破。不过我想，王向宇和真正的罪犯还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 凭我们感觉，林兰和罪犯之间究竟是层什么关系？现场上的那杯水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么林兰深更半夜的，似乎在等待着凶犯的到来。难道他事先有所准备吗？ 这个 当然了，那杯水跟王向宇似乎不能划等号。可这杯水该跟谁划等号呢？ 是啊，如果现场上留下的只是一杯绿茶或者一杯浓浓的咖啡该有多好啊。哦，对了，还有那支烟，王向宇从来不沾烟。 是啊。哎，沈西， 哎， 我想立刻找到王向宇。 这容易，我这就去，他们还在表演大厅休息室呢。 那太好了，马上带他来。 是，803。 沈西放下电话，马上赶到表演大厅休息室。只见休息室内空无一人，守在大门口的小邢一见沈西赶到，急忙迎上前去。 沈西， 哎， 王向宇在这躺了一个多小时，他又进去了。 哦，马上要散场了，803想要见他。 这可不难。哦，还有一个情况， 嗯， 汤助理带着蒙妮走了。 哦，他们见到你没有？ 没有。 嗯， 而王向宇就是看见蒙妮走了之后才进场继续看表演的。 这老头那么害怕见到蒙妮？ 是啊，蒙妮是林兰的影子，这不是你说的吗？ 哼，老头子还挺富有情感的。 更年期综合症的具体反应嘛。 哼，哎，丁纯呢？ 他呀，傻乎乎的，还不知道女朋友已经被人拐走了呢。 十足的笨蛋。 这时候，西城分局的局长助理汤锦义带着蒙妮来到一个游客稀少的夜花园里。汤锦义踌躇满志地踱着方步，而披着秀丽的长发、低着脑袋的蒙妮同汤锦义走着，却保持着一段距离。 怎么，遇到麻烦了？你们老师突然遇害，难道你就没有特别的想法？ 我也说不上来，你们吃公安饭的人都找不到凶犯，我怎么可能？ 我是说想法，有什么觉得费解的疑问吗？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我只想早点出国，我只想…… 这只是你自己在瞎想。如果有人来找你怎么办？ 林老师被害与我没关系，真的，我不会乱七八糟的乱说。这个你早提醒过我了。我想好好的做人，我懂得怎样才能好好的做人。 那好，就这样吧。有什么问题，你尽快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懂吗？ 我不是傻瓜，这些话你对我说过好几次了，懂了。 时装表演结束了，当王向宇走出大厅的时候，小邢和沈西主动迎了上去。 哎，对不起，请问是王向宇吗？ 嗯，是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 啊， 希望你能跟我们走一趟。 哦，我早知道你们要来找我的。 为什么？ 因为林兰死了。 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人总会有些麻烦的。 你倒是挺有准备的。 从他闭眼的第一分钟起，我就应该有所准备了。 那么请吧。 在车上，沈西细细回味起王向宇所说的那番话的含义。王向宇为什么要说从林兰闭眼的第一分钟起他就应该有所准备了呢？难道王向宇当时在现场，或者说王向宇就是凶手？如果说王向宇真是杀害林兰的凶手，难道他就这么轻易地认输了？那不是太容易、太简单了吗？沈西一边开车，一边思索着。不一会儿，轿车驶入了刑侦队大院。 是王向宇同志啊，怎么，时装表演结束了？ 一结束就赶来了。 好，这么晚了还请你到这儿来，希望你不要介意啊。因为 不会，我知道，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会找我的。 清楚就好。来来来，请坐。 啊， 来，怎么样？喝杯水吧。 哦，不客气，请不要麻烦。 这算什么话呢？来杯绿茶怎么样？ 不，这。 请喝茶，这是新上市的绿茶呀。 不，别客气了，这似乎有点儿。 怎么了？这茶不好吗？ 不，很好很好，只是。 那就不要不好意思了，不就是一杯茶吗？ 不，你这位同志一定想了解林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想起了。是我想起了他。我每次去他家，他总是泡杯上好的绿茶，这已经成了习惯了。而每次他…… 这纯属巧合，真对不起，我使你又…… 不， 对不起啊。 没什么，谢谢你。你们今天找我，一定是为了他吧？ 当然了。王向宇同志， 啊， 我们想请你回答一些疑问。 哎， 应该说这些疑问，只有你才能回答呀。 尽我所知吧。 你知道，林来有哪些他不太欢迎的人上他家去吗？ 不受欢迎的人？这什么意思？不受欢迎，干嘛还要去呢？ 这正是我们要解开的谜底。还有，林兰为什么不让蒙你出国演出呢？他对蒙你…… 哦，这个，哎，这恐怕是美人之间的一种妒忌心理吧，一种病态的留恋。你们不了解林兰，从他的内心深处看，他是多么希望蒙你有出息啊！哎，可是。他缺乏一种勇气，他不愿意让别人超过他。 明白了，蒙你只能是一种牺牲品。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这种做法想证明什么？ 他想证明他才是真正能代表中国出访的时装模特儿。岁月不饶人呐， 莫名其妙，人长得美，可心灵深处却是那样的狭隘自私。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责怪死者了，其实他活得也很痛苦，他曾经为自己长得太美而苦恼，甚至感到厌恶。 能具体说明一下是为了什么吗？ 人们常说红颜薄命，当然这不能完全加在林兰的身上，可是人长得美却会招来许多是非，特别是一个单身女人，一个没有任何人来保护的女人。 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我们想听一点实际的东西。 好好，对不起同志。哎，每个人都不会同另外一个人的想法完全一致的，我有我的感情，我有我的思维逻辑，我有我的生活环境，怎么会同你们专门搞公安工作的警察等同起来呢？再说在林兰的身上遭罪最深的也许也来自警察。 怎么了？请说下去，难道你有什么顾虑吗？ 嗯， 你是林兰生前的知心人，你有责任说明一切。 我懂，我懂，我有责任说清楚一切，可是 说 这 真心是你寂灭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要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丽人之死》第三集《蛛丝马迹》，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鲁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